南朝鲜网报《民众之声》14号发表一篇社论，表示谴责政府重视美国利益甚于重视民众利益，并与美国共同作出决定，在南朝鲜部署战区高空区域防御系统，其部署地点是庆尚北道兴州。另外，据南朝鲜的《劳动与世界报》报道，南朝鲜建筑工会13号在首尔举行记者会，宣布将于20号由南朝鲜全境的10万名建筑工人举行总罢工，以抗议南朝鲜当局对工人运动的野蛮镇压和反工人政策。